只要为你就拼了命 Wanna know your name I wanna stay 甜美宛如 Candy King 只要你只是犯下罪我已上瘾 Baby give me more 我只想要你变成我唯一落入我陷阱无法再逃离巧克力